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打水挑担配餐做饭，初中生学农学工教育实践活动日前开启。市教委在2015年10月启动了初中学生学农学工教育实践活动，截至目前已经有5.5万名初二年级学生参加。依托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中国农机院北京试验站、北京农学院以及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等教育基地，先后开发了200多门学农课程，还新修缮了农家小院、青年农场、种植养殖试验点等基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把劳字列入全面发展教育理念，并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教育对于青少年成长有哪些重要意义？新时期中小学劳动教育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从小呢，我们就要立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说一说最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比如说这几年德智体美教育在中小学群体当中确实有了发展，但是劳动可能和前四位相比多多少少有些赶不上趟。那劳动教育呢，在人们心中多少有一些被弱化、被边缘甚至异化，比如说这个老师、家长将劳动作为惩罚学生的一种手段，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家有儿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劳动教育这门课，你给孩子补上了吗？关键补我们怎么要补，有哪些的重要性，那么如何给孩子上好这一课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邀请到了媒体评论员朱旭老师、要桥中学副校长南玲、要桥中学原初二年级组长彭春雨老师、原初二二班的高晓彤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所见所感，跟随他们一起走进学农学工教育实践活动去寻找答案。那么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港大2019年计划内地招生300人，北理工打造智慧教室，人脸识别实时互动，虚拟现实演示， 今年年底将完成并公布雅思考试和普思考试跟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接。好，以下是详细内容。2019年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网上申请日前启动。2019年港大计划在内地招生300人，各省市不设名额上限，择优录取。即日起至12月18日，有意愿报考的学生可以登录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网站进行申请。根据规定，参加2019年高考的考生均可以申请报读港大。明年，香港大学将继续面向内地申请者开放多元卓越入学计划。记者了解到，2019年非本地学生在港大修读首个本科学位课程的学费暂定为每年16万4000港元，住宿费及生活费约每年4万港元，而通过多元卓越计划入学的面试考生则有机会获得覆盖学费和生活费的全额奖学金。记者本周末刚刚结束的中国国际教育展北京站了解到，今年英国展团邀请到了65所英国院校参加今年的中国国际教育展。今年专门成立了北爱尔兰教育专区，包括北爱尔兰地区高校及延续教育学院。同时截止到今年年底将完成并公布雅思考试和普思考试跟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对接。黑板可触屏，课桌椅可以随时组合，教室可以直接捕捉出勤率和抬头率，课堂可以同步直播。近日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和良乡两校区的校园里出现了30间智慧教室。在智慧教室的讲台中，内嵌了触控一体机的终端系统，实现电脑、音响、大屏等教学相关电子设备一屏控制，一键开关。同时教室两侧墙壁还加设了4块的电子辅助屏，对黑板主屏进行拓展演示，与黑板主屏其他的辅助屏之间进行跨屏共享。此外，智慧教室还具有一项神奇的功能，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对课堂上的学生行为进行学情分析，精确地捕捉课堂出勤率和抬头率等过程数据，为教师教学过程提供数据支持。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的主题，家有儿女，劳动教育这一课您给孩子补上了吗？打水挑担，配餐做饭，初中生学农学工教育实践活动日前开启。市教委在2015年10月启动了初中学生学农学工教育实践活动，截至目前已经有 5.5 万名初二年级学生参加。依托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中国农机院北京试验站、北京农学院以及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等教育基地，先后开发了200多门学农课程，还新修缮了农家小院、青年农场、种植养殖试验点等基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把劳字列入全面发展教育理念，并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教育对于青少年成长有哪些重要意义？新时期中小学劳动教育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赶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直播嘉宾，他们分别是媒体评论员朱旭老师。朱老师您好。 大家晚上好。 另外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71中学副校长南玲。南校长您好。 您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171中学原初二年级组长彭春雨老师。彭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晚上好。 高晓彤是原初二班的学生，之前也晓彤您好。 大家晚上好。 今年晓彤是上初三了，那也是去年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活动哈。 是。 还记得当时去的是哪里吗？ 我们当时去的是农机院。 还记得当时你说做棉花哈，想问一下，还记得当时棉花种植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吗？ 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学的是棉花种植的时间，就它播种的时间大概是在3月末到4月初。然后收获的时间大概是在7月上旬，然后到9月下旬这段时间。 如果在没参加过这些实践活动之前，和之后，你对于这个劳动的这个概念哈，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没有？ 有的，之前觉得劳动吧，因为现在 的科技很发达嘛，它如果结合科技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有那么辛苦吧。就农民伯伯往那一站，然后开着那些机器往田上面，就可能飞机飞一圈啊，这个就浇这些地就浇完了。然后真的到去了的时候，它其实还会有一些就比较辛苦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去弄这个秧苗啊，你要去给它除虫啊，这个是机器暂时还是完成不了的。 嗯， 然后可能就让我们真正的就是体会到了这个劳动的这个辛劳啊，然后也意识到一个节约粮食的问题真的很重要。 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那么的来之不易哈。 是。 嗯，想问一下朱老师，今天谈的是这个劳动教育哈，您是如何理解劳动教育中劳动这个词儿的概念的？ 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你也向大家介绍了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面的讲话，指出我大概数了数，在刚才那段话里头，总书记在68个字里头10次提到劳动，也就是说用了20个字，占比是非常之高的。总书记他不仅是站在教育的高度，其实更也是从他的个人经历在谈及劳动。大家都知道15岁他就去了延安的梁家河插队，而插队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劳动。而那个时候的劳动呢，它更应该呢是一种更原始的，更需要体力的，更重体验的，汗珠子要摔八瓣的，并且呢会可能环境会很差，那不管是日头晒，还是呢那个气味难闻，还是就是说你要劳作过程当中呢，其实很脏很累，他都是有亲身体验的。再有呢，其实总书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也是符合就是教学就教育的原理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教育学家那个陶行知啊，他在提到教育就是应该来自于生活，而生活当中是什么最重要呢？其实劳动就是最重要的。刚才咱们那个高晓彤同学提到的就是个体验，如果说我们仅仅是简单的理解劳动，那么他们在学校做值日就是劳动，他在家洗碗也是劳动，那为什么要到田间地头去劳动？ 是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这个重要性就体现在呢，就是我们教育对于劳动的诠释更要从就是人类的发展去看待，因为劳动本身是一种文化。只有就是说这种非常原始传统的就是需要人和自然去相互作用的这种劳动，它其实更在符合就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像小高同学说的，就是再先进的东西，它最开始的时候是需要我们亲手去触摸，需要我们的力量去完成，需要我们的耐力去忍受，当然也需要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对劳动的精神，对劳动的果实和劳动可能让自己感觉到的那种困难和痛点得以解决。因此这个绝对不是课堂能够完成的，这也是我们要保持让我们的孩子回到自然当中，回到就是农业生产的实际当中，真正的去操作和实验。否则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可替代的，所以这样的劳动和我们理解的普遍的劳动是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更加的典型，更具代表意义。不然的话，我们如果广泛的讲，那脑力劳动在家做作业，对吧？搞研究，科学家都是劳动。所以让他们回归到这个劳动的原点上去体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回归到本质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就像我们今天又回归到传统文化，其实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和智慧一定要让孩子们去亲身体验一下哈，他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其实171啊也是多次参与了这个学农学工活动计划，当然这一点在学校课程设置还有评价方面也有很多的亮点和经验可以分享哈。我们想问一下南校长，咱们在这个学农学工教育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亮点？ 我觉得在整个学农过程中呢，它的亮点首先它的管理是封闭的，这个封闭管理，所有学生你进入了学农基地之后你是不可以出来的，你是跟家长暂时的断绝联系的。我们说你那种心疼，你那种关爱，你那种不舍，你都要放下，这样的一种封闭性管理。还有它是以育人为目的，以课程为核心，以实践为重点的。正是基于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很大的收获，学生教师对家长的评价呢都非常高。那也如果说从171中学这个学农的亮点来看呢，我觉得有四大亮点。首先就是我们的保障得力， 为学农教育的开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也是我们跟农机站的人员进行密切接洽之后的成果。像我们在这个学农之前，我们会有各项方案的制定细致全面，我们会制定学农实践的活动合作协议啊，学农实践的工作方案呀、啊、学农实践的安全预案、学农家长信、学农监护人统计表、学农教师管理细则、早晚班值班表、出勤统计等等等等，甚至对学生的就寝就餐都有了明确的要求，还有我们的课堂评价都有了要求，有十几项的内容，想得越细致，做好预设工作，这个工作开展的就是越顺利的。同时在之前呢，我们跟家长的沟通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开了学生的动员会，开了家长的动员会，征得了家长的认同，我们还开了60多位老师的协调会，明确了每个人的分工，包括你检查食堂，你跟着上课，如何组织晨跑诵读等等，只要有学生活动的地方就有老师的这种组织管理和评价，这是我们第一大亮点。第二大亮点呢，我觉得就是管理到位，学农活动顺利开展，保驾护航，这是我们做到的。此次学农呢，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都不得带手机，这个当时可能学生家长还不是特别理解，因为你带了手机就会有跟外界的联系，稍微受一点苦，坐不住的是家长，家长可能就开车过来，来看一看呀，心疼一下啊，所以我们要求都不带手机，就是有老师全天候的跟随学生，让学生呢专心的进行各项活动，这一点呢也得到了家长的大力支持。而且我们要求学生无论出现在何种场合，必须以整齐的队列的方式出现，如果活动就以小组的方式来进行合作。晨跑早晚餐你要绝对安静，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而且每次用餐前700，因为我们学生很多，700人集体大声诵读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就学生最后都能够背下来。包括我们课堂上对学生提的要求，就是你尽心听，认真记，大胆质疑，努力实践，乐于分享，你从内心去领悟学习，把知识内化于心，积极的去实践，每天有总结有评价。那么这个700人的队伍，应该说在这个学农当中我们没有出现一点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活动的课程呢非常的丰富，满足了不同学生的需求。那么几十门，像我们现在是70门可供选择，每门课程有详细的介绍，贴近孩子的生活，应该说课程很有吸引力，学生们往上选课，找到自己有兴趣的课，他就乐于去学习。那么个别学生需要调剂，可能课爆满了，那他也欣然接受，给他安排其他的课程也是不错。每节课呢，应该说教师呢先是专业讲解，大概是2个小时，是吧？之后全是动手实践，让学生亲自去体验，去钓鱼啊，去农田里体验呀、啊，甚至去挤牛奶呀、啊嗯。我们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就是同学们接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或者有所记录没有体验过的内容，他的学习动力也是很足的。最后一个这个亮点呢，我就觉得效果显著，促进学生的个体成长。无论进行何种课程，每一名学生都有很强的成就感，他们会晒出自己的作品，就动手能力明显提升，很多同学吃的都是自己蒸的花卷儿，可高兴了，他能看出来这是我蒸的，老师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还有学生制作微缩景观，用自己的床单包着，说我这第一次制作，我一定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太珍贵了。还有学生把自己提炼出来的油，说我要回家给我爷爷奶奶用，这是我的劳动成果，就是他很兴奋。然后呢，你像有一个例子，就是学生学这种毛线的编织，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班有两个学生，那天特别神秘的把手放在背后走到我面前，老师我们送你一礼物。然后呢我说什么呢，说您家有一个小狗，天冷我们给您小狗织了一个围脖，然后拿出来以后，我就看到学生亲手编织的五彩的毛线编织的，说我们从来不会，但是通过这个课我们学会了，准备把第一份礼物送给您。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和老师来讲，什么是幸福，就是看到孩子的一种成长，看到孩子能够有自己的一种生活能力，能够很好的去调控这样的能力，并且能感受到幸福。 幸福，这就是最欣慰。 这个劳动教育在家庭里边为什么就执行不下去呢？因为有些比如说你去洗个袜子啊，你去洗个内衣，然后这孩子都特别的抗拒哈。哎，这点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年轻父母分享一下的吗？ 我觉得那一会儿彭组长也可以有发言权啊。我觉得呢，就是以我跟家长的接触，我觉得家长不肯放手，就是他想他能做的全替孩子做了，这就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种误区。他就认为，第一，孩子每天早晚学习那么辛苦了，就不要让他们再做这些事情了。可是你殊不知，你让孩子丧失的是一种生活技能。你像现在我们上学经常看到书包是爸爸妈妈背的，爷爷奶奶背的，车送来的。其实孩子走一走，那他的这种锻炼是强身健体，恰恰是他学习的这种保证。还有家长就说，孩子不会是为什么？其实是您没有教给他们，您没有让他去学。我们就有一个例子，我们的新生，我们初一新生去学校，我们要求做值日，这个时候孩子刚拿起墩布，爸爸就来了。爸爸说，我来帮孩子做值日。我们说您放下，我说我们来教孩子。他就觉得我的孩子不会，我的孩子从小没有干过。你没有让孩子有这样的一种锻炼，表面上看你是爱，其实你是害。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的。还有就是一些流于形式，认为带孩子去郊区喂个小动物啊，采摘啊，就是劳动了，其实不是的。必须让他有所得，让他有所付出，让他有一种成果的分享，让他有一种自豪感，这个才是真正的劳动。还有就有的家长可能认为学习比劳动更重要，但是没有劳动何谈成绩啊？你有什么？你没有很好的身体，你没有很好的思维力，你没有很好的创造力，你没有很强的实践能力，那你凭什么资本去学习呢？其实应该说最根本的就是劳动应该说起着关键的作用，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他的必修课，也是我们必须去做的。 哎呀，孩子不爱劳动，先怪孩子哈，想想自己有没有给孩子这个机会哈。啊，刚才这个男校聊到了这个劳动评价哈，也会有进入相关的这个学生档案哈。想这一点想问一下这彭老师，因为教育部早前也发布了一项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哈，规定是在2020年之前要推动小学建立课程完善的劳动教育体系，并且劳动评价也会计入学生的档案哈。那这一点我们在学校当中如何执行？这个标准到底我们怎么来衡量呢？ 在基于的学生评价中，我们是按照学生的出勤情况、劳动的次数、还有劳动的态度、生活表现、实际操作成果，然后由授课老师和管理教师共同评价。我们评出了优秀学员，还予以表彰，成绩呢进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中。在校内的课程中，其实我们也是实行这种综合评价的，有统一的评价标准，根据课堂出勤、课堂表现、成果质量，学生给出一个学业成绩的分。这是我们基地学农和校内课程的一个评价标准。 说在一份关于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的调查中，有 54% 的人更倾向做主播网红，认为这样可以快速赚钱。平常我们在刷这个今日头条，还有这个刷一个朋友圈哈，各种微商啊，各种网红啊，也是扑面而来。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标题，比如说轻松月入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那同时呢，在网上呢也会有人在炫耀不劳而获的一些生活。其实看多了哈，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会动心，不管你是真是假，但是我会动心，何况是孩子哈。要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想问一下朱老师哈，咱们家庭和学校怎么让青少年体会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呢？ 我们更要在这样的那个学农的活动当中啊，就设计的更加的精致和精密。课程提供丰富固然是好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劳作它是季节的互换，是容不得你作为农民来选择的。比如说到了季节了我就要收割，到了季节就要播种，那因此呢，在这样的一种活动当中要保留部分必选动作，那么使得每一位参加学农劳动的同学就像变成一个刚性的命令去接受，就像参加军训一样，说我不喜欢队列，我喜欢枪刺，我喜欢射击，但是队列在军训当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因此我非常希望就接下来的这种学农活动，它更要符合农业生产的规律，那么使得这样的有一定强度的内容占到足够的比例，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感受到我们说季节的呼唤和季节的命令。 一定要遵循规律哈。 因为只有这样呢，就是说劳动观念它才能够更加的根植，变